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2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草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审议，双减政策有效落地，家长焦虑情绪该怎样减。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听取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预付卡管理也是很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这次审议条例草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修改呢？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对法规草案进行了相应的修改。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治建设顾问提出，条例中涉及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问题应当慎重研究。法治委员会认真研究以后呢，建议将相关规定修改为新建、扩建和改建道路、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建筑、居住区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施工工程建设标准，有关单位呢，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关于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的标准，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调研中呢，有关方面提出，立法应当加强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无障碍社会服务，多角度、多层次的体现人文关怀。法制委员会研究后建议增加一条，本市加强突发事件中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保护，强化残疾人、老年人集中场所和服务机构的安全保障、应急服务、消防安全能力建设，完善相关工作措施。同时规定，本市根据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的需求，围绕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事项，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保留和改进传统服务方式，加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智能化产品和服务，为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提供便利。本市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加快推进食品药品信息识别无障碍，鼓励在食品药品和日用品的外形或者外部包装上设置无障碍识别标志、技术和语言，方便残疾人、老年人等社会成员识别和使用。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也多处规定了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的内容。调研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应当进一步明确行使行政处罚职权的主体，以督促政府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为此呢，法制委员会建议增加一条，本条例规定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分工，依据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执法职权清单确定。此外呢，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二次审议稿也做了一些文字修改。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施工，今天凌晨，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花篮熔岩出现，广场花篮布置作业将在25号全都完工。为了优化施工程序，花篮主体绝大部分构件都已经在场外加工完成，现场主要是吊装和拼接。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今天上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适应新时代要求，北京支持市场主体探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科技、新业态知识产权管理措施，强化数据、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技术手段对网络平台、展会、大型市场、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等重点领域场所开展监督检查，加大行政监管执法力度。同时支持两区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根据国家授权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 今天上午，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草案提请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提出，北京将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处理涉及专利、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可以选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担任技术调查官，为认定技术事实提供参考。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政策已经落地近一个月，取得了明显成效。双减政策是对多年来唯分数论和教育内卷的纠偏，但同时对无数家长和孩子来说，又使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近日就有家长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双减后他们甚至感到更加焦虑了。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孟雨。孟雨你好。 丁丁你好。 那根据你的了解啊，有的家长为什么反而更加焦虑了呢？ 那有的家长呢就表示，这个双减政策落地后呀，课外的这个辅导班的数量减少了，那公立中小学的教育主体地位就增强了。所以说呀，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待的时间长了，那这个学校到底能教什么，学校教的水平怎么样，就对孩子的影响更加直接了。但是呢，有家长反映，这个不同学校呀开展课后服务的质量并不是相同的。有的学校呢课后班异彩纷呈，可以教编程、教游泳，而有的学校呢由于资源所限，孩子就只能在教室里面自主阅读，甚至有的学校这个打扫卫生也算是专门的一堂课。那所以说呢，家长就会觉得这会不会带来一种新的教育不公平。那还有的家长说呢，由于现在这个中小学都是少考试，甚至说呢基本不考试，只在期末有测试，并且期末这个测验的成绩也不会对外公布，那家长呢就开玩笑说，现在培养孩子感觉就像是在开盲盒，就一直到中考的时候这个盲盒才能打开，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真实的学习水平。那还有的家长反映啊，双减之后呢，这个有的家长会把以前的这个辅导班的老师请到自己的公司来，那就这个老师作为家长公司的员工，然后来给孩子进行学科类的补习。那这样的呢，自己的孩子又没有这样补习的机会，所以说呢，以上种种都让这个家长有的家长感觉到更加焦虑了。丁丁。 那专家认为家长们焦虑情绪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那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关注儿童教育和儿童媒介行为的这个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曲慧看来，由于双减的落地呀还是较为突然的，那家长和学校呢在心理上等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对于以往教育问题的纠偏呢，也是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政策的出台就改变家长长久以来的一些看法。那在这个多年关注教育领域的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阳看来，家长们焦虑情绪呢与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社会对于学历的高度认可以及对于谁是人才的认定是分不开的。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9年义务教育是进行了这个双减，但是呢你还是要参加高考，还是要这个用分数去给孩子一个评价，所以说呢家长很难感到不焦虑。那陈阳呢同时认为有必要完善目前的义务教育体系，让普惠的公立教育和能够提供特殊教育资源的民办教育相结合，更大程度的满足不同家庭对于不同教育的需求。冰冰。 好的，感谢孟雨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2级良。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这里是北京，是北京，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些千年的盛宴，聚拢一遨游，